Hello， 大家好。咁啊，今日咧就到咗六月十八号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啊，今日都系咧有我哋三个主持嘅。咁有本人黄仲远啦，咁有我哋自己介绍下自己啦。 我系梁敬国，大家好。 喂，我系周子欣啊，周 Sir 啊。 好，又系我哋三个吓。咁今日咧，我哋个题目咧就系躺平，或者叫躺平学又得，或者叫躺平主义又得。咁啊，我相信咧，大家近排咧都应该成日听到躺平呢两个字嘅。嗱，即系躺，即系躺喺度躺卧嗰个躺啦。平咧就系我哋即系伟大主席习近平个平啦。OK， 咁啊，躺平主义就系今日我哋嗰个嘅主题嚟嘅。咁啊，喺讲呢个讨论呢个主题之前咧，我哋讲好快吓，讲少少嘅一啲嘅背景。因为咧就其实近排都好多人讲噶啦，即系基本上个背景，所以我哋勒少少啦，希望睇下广东广西嘅听众咧都可能唔知嘅，或者冇特别研究嘅话咧，都知道多少少咁样啦。咁啊，躺平咧就其实可以以四个不咧嚟到形容躺平呢一个咁嘅状态嘅，就系不奋斗、不结婚、不生育、不消费。而呢一个嘅躺平学或者躺平主义咧，其实就系由内地吹起个风潮出嚟嘅。咁啊，吹到过嚟啦，咁啊，香港咧就开始大家都听到躺平呢一个咁样嘅概念啦。咁点解佢哋会选择不奋斗、不结婚、不生育、不消费咧？其实其中一个咧，另外个相关词咧就叫内卷嘅。等一间大家啲历史啊都可以补充一下啊。以我所知就系佢有个英文嘅就叫 evolution。咁啊，即系 evolution 嘅 e 字咧就变咗 i n， 即系话内在咁嘅情况。咁其实呢一个咧系啲人类学或者系社会学嘅用词嚟嘅，即系基本上系讲解一个社会嘅转变，佢可能系透过一啲无机嘅演化咧，而形成咗一个咧内在嘅，你觉得系一个斗争又好，或者内耗又好，而令到咧最后咧就冇乜生产力，亦都当然系冇乜创意啦。咁啊，就叫做大家咧就令到各个人咧都基本上喺呢个情况之下咧系叫 suffer 嘅，或者系受到苦，或者系冇一个好处嘅。咁呢个就内卷啦。咁啊，当大家就呢一个嘅概念咧，就用喺而家嘅內地咧，就係因為咧，職場啊有個文化，嗰時咧就叫做九九六。咁呢個九九六咧，就即係話每日咧就由九點鐘朝頭早就做到夜晚九點鐘，係啦。咁樣咧就每一個禮拜咧就做六日，咁所以就叫九九六。咁啊，其實咧就話你啦，即係而家都躺平咗嘅馬雲，等我哋都可以講下噶啦，即係馬雲係咪真係躺平咗？咁咧就由嗰度開始，咁大家都覺得哇，即係我完全冇生活嘅，非常之辛苦，即係我要每日都翻工做嘢，好辛苦，翻到屋企瞓完覺之後，第二日又翻工，咁不如我哋而當中咧能夠可能係飛黃騰達啊，成為公司裏面嘅達人嘅人咧，可能都係即係八個當中只係得一二，咁所以大部分人覺得咁點解我要咁努力咧？咁大家都好似係依依我不想努力咁樣啦。咁啊，所以咧就呢个躺平嘅文化嘅啦，大约咧就系呢一个咁样嘅小背景啦。咁啊，大家都可以补充一下少少嘅背景啦，睇下有冇其他嘅资料。 嗱，我讲少少先啦，呢个位嗱，其实咧而家我哋见到躺平主义或者躺平哲学咧，其实系唔系今时今日突然间弹出嚟嘅一件事。事实上喺早几年咧，有更多嘅喺国内一啲好红火嘅字眼咧。如果大家有听过，你就明点解会出现头先讲内卷啊？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咧，就叫摸鱼式嘅加班。如果大家有听过呢个字咧，你就明多啲啦。简单嚟讲就系咧，如果用香港人嘅讲法就系老板未走你就唔好走。於是乎，個個就留喺度打雞血啦嘛，佢哋叫做，即係扮曬努力咁喺度嚇，然後跟住喺度扮做嘢，個個就唔肯走，其實就冇乜工作效率，但係又冇生活喎，大家都，咁呢個甚至乎國內好多報紙咧，或者甚至乎一啲黨媒咧，都係好大肆抨擊嘅。咁但係問題係咧，呢一種咁樣嘅打雞血嘅行動咧，其實係好長時間咧喺國內發即係出現咗。咁呢種咧，有人亦都會叫做呢一種狼性文化。嘅一个即系简单嚟讲就好似一只狼咁样啦，大家就要好努力咁样，然后跟住扮到自己呀乌威咁样，咁于是乎咧，大家就努力工作咗好几年，咁但系你会见到个 成效就係咩呢？就係當大家好努力，即係頭先我成日講打雞血，就夾硬逼，即係補針啦，打補針啦，你叫做。但係問題又唔係揾多好多錢喎。啊！層樓又供唔到，咁人總會有一日會攰噶嘛。咁於是乎咧，大家就由一個原本大家啊好多勞多得啊，大家啊做吶好吶喊咁樣出曬嚟嘅一個情況咧，就突然間諗翻出嚟，係我咁辛苦搞咁多嘢，我唔好做狼啦，不如我做只即係唔做嘢嘅就算啦。 系啦，即系如果喺香港咧，就似系猪猪地咁嗰只啦。 系啊，咁啊摊尸咁样咯。 系啦。 但你呢個所謂躺平呢，剛才周Sir同Mills講嗰個背景，我就覺得係喺呢個近幾年嘅情況底下呢，越演越烈嘅。因為你睇返呢幾年呢，內地嗰個經濟佢雖然發展得好似好火紅咁樣，哇，你睇啲樓價升到真係越升越有，升到你唔信。當然啦，近呢一兩日可能跌返啦。个问题就系令个社会个感觉就系话，我就算点努力点努力，头先大家都讲九九六又好吓，斩鸡头烧王子系嘛？ 唔系打鸡血， 打鸡血又好，我就算点样做法，我都买唔到层楼，我都唔可以成立一个家庭，我都唔可以吓过着一般人想梦寐以求嘅所谓慢慢晋身中产阶级嘅一种生活。咁反之，在一个由一个钟摆非常努力非常上进非常希望成功，突然间觉得个世界，世界不似你预期，你怎样努力法你都是原地踏步，物价上升得那么快，人工又不见有几快，那我不如不要努力了，我不如就静静地做一只闲文野鹤，将我自己的心力灌注于令到我自己过一啲平淡与世无争嘅生活之中，咁样。咁但系你想谂谂，咁样嘅生活其实系咪坏事呢？ 其实呢个系好值得去思考嘅，即系究竟呢件事系咪一件坏事？因为咧，其实我谂梁建国一定系有咁样嘅经验。仲记得咧，好多年前我哋可能翻内地工作嘅时候咧。其实讲真咧，就算你话上海、深圳咧，全部准时六点钟、五点半都基本上一定走嘅。嗰时仲大家应该嗰时仲话，哇，点解乜唔好似香港咁样嘅咩？大家应该起飞紧嘅时候应该好搏进噶嘛，咁应该做嘢啲噶嘛？唔系，佢哋基本上系五点半、六点钟，跟住买埋餸，跟住就翻屋企煮餸。如果系上海啲男人咧，就负责煮餸添嘅。系啦，即系嗰个情况就系咁样嘅。其实的而且确咧，佢哋系冇所谓九九六嘅呢个情况。的而且确系因为啲科技，因为科技佢而家斗紧嘅系全世界，所以基本上佢哋嘅运作咧，例如你话网购，基本上系廿四小时去运作噶啦，即系嗰个情况。虽然我哋唔需要廿四小时去 monitor 佢管理佢，但系大家都基本上系有咁嘅注意。咁的而且确就系由马云阿里巴巴开始嘅九九六。而當中咧，你可以睇到嘅，其實當中跟佢嗰樣嘢咧，好似頭先阿周 Sir 所講咧，狼性文化咧，其實特別係形容個老闆添嘅。個老闆要間公司狼性文化，其實當中咧有一個叫有讚啊、拼多多啊呢啲咧，全部都係好吹捧個狼性文化。佢哋就將個公司裏邊嘅文化咧，覺得你越加班越加多咧，其實你就係越狼死。越狼死咧，即係話你越上進，咁咧應該咧你回報咧就將會越嚟越好嘅，咁樣先至可以喺個辦公室裏邊咧能夠出到頭，係啦，鬥翻即係鬥贏人哋咁樣嘅情況，係啦，即係呢個咧就佢哋一路喺度吹去嘅，某程度上的而且確好似頭先阿周 Sir 咁講咧，喺內地嗰個情況咧，其實佢好直接，就係咧我買嘢唔買得幾多，我買樓完全冇能力，即係佢哋係完全好。講真，如果佢維持低樓價咧，我覺得咧呢一個嘅躺平文化咧，的而且確未必可以喺內地嗰度生根或者點樣嘅情況，因為佢哋覺得係工資係上漲啊，但係咧我買嘢嘅購買力咧唔見得係高咗幾多，最主要就係因為喺內地裏面，佢哋覺得係而家係一個買樓致富嘅時代嘛，即係佢哋可以，但係佢哋而家係買唔到樓，所以佢其實基本上佢唔覺得自己有機會致富或者爬上去一個社會嘅階梯裏面比較高嘅位置， 咁所以咧，佢哋突然間覺得我點解仲要係咁樣去做咧？即係我覺得係呢一個係真係近幾年嘅樓價加科技而造成嘅一個嘅躺平主義嘅或者叫躺平嘅文化咯。 我就見到好多咧坊間討論嘅一啲評論人咧，就好多時都會咧同日本去做一個比較嘅。通常亦都會講咧低欲望社會啊嘛，阿大前言言一嗰個咧係啊，嗰、那個咁嘅版本啦。佢但我必須要講咧，中國式嗰種情況同日本係有好大唔同嘅。第一樣嘢就係咧，日本咧其實係經歷咗一啲經濟上嘅爆破啊各樣嘢，但係中國咧其實而家嗱，起碼我哋見到數據又好，官方講嘅一啲説法都其實一路都係向上緊嘅。咁、但係突然間出現呢種躺平文化或者躺平主義，搞到官媒都要出聲講咧，呢、這個其實幾唔合乎我哋即係認知嘅情況，因為正常應該譬如狼性文化又好，或者係講緊摸頭先我講摸魚嗰啲嚇摸魚式加班又好，其實呢堆嘢咧，其實應該係發展過程、發展中嘅過程嚟嘅，未有咁快跌落去噶嘛。 其實我最主要就係頭先 Mills 都提到啦，係個社會同埋個經濟形態嘅發展同我哋所經歷嘅唔同嘅。嗱，如果我哋經歷嘅時候，個社會發展嘅時候咧，就係由一個比較上大家都係比較冇咁有錢，比較嗰個背景都係好嚇基層啊草根咁樣。當我經濟發展嘅時候，一下子成個社會係佈滿曬所有機會嘅，無論大中小嘅企業咧都係發展緊。你投身大企業有大企業嘅好處，中型嘅企業有中型嘅好處，小型嘅企業就係你個好處就係你乜嘢都係你老闆會用盡你，你可以接觸好多啊銷售啊、市場推廣啊、人力資源啊嗰啲咁樣。咁喺成個社會都發展緊嘅時候，而嘅機會處處，而係大中小企業嘅生存空間都有啊，各有各自己嘅生存空間嘅時候，你人嘅發揮嘅機會就多。但在大陸的形態咧係好唔同嘅，佢本來譬如阿 Mills 同我講開嗰個係九十年代從初到中期，大陸個社會係真係發展得好快嘅，亦都算係好多機會嘅。佢大中小企業都慢慢開始成型，尤其是國內嘅製造業都開始搶緊香港人嘅製造業嘅生意。咁嗰陣時啲人又覺得好有希望，但係到突然間，我唔知係政府有意定無意啦。科技出咗之後，就漸漸形成大企業壟斷咗個社會資源，壟斷咗嗰個社會嘅發展嘅軌跡，將好多中小企逼爆逼死，好似呢個拼多多咁，我拗曬頭，佢竟然可以去同你去買餸呢下嘢。我又唔知點解大陸人啊咁接受，我又完全唔會接受人哋同我買餸嘅，買到嚟大佬條魚都瓜 Q 咗，你啲菜又唔知乜就點樣。咁、那個文化有啲唔同嘅時候，令個社會擠壓咗一啲中小企嘅生存空間，所有大企業佢係壟斷咗嗰個社會嘅發展，冇錯啊，佢係會派少少糖俾你，但係所有得出嚟嘅經濟發展同埋機會係集中咗喺個龍頭大哥嗰大型科技嘅高級管理人員身上。 高管啊， 係啦，其餘人就只要做韭菜嘅啫喎。 唔係嗱，呢個有趣嘅地方就係咧，嗱，香港都大家都熟悉嘅嗰啲咩滴漏效應啦，你 呢個係完全係呃人嘅啦， 你鬧過㗎啦，我記得呢個節目你都鬧過一次。嗱，但係我想講就係咧，其實照計我真係從嗰個角從呢個發展的角度去諗。嗱，如果我哋嘅年紀啦，讀書或者即係學緊有讀過中國文化科嘅朋友咧，你應該一定識一個人物叫殷海光。殷海光有篇文章好經典嘅，叫做《人生的意義》。嗱，裏邊就講緊咧，即係其實就係馬斯洛金字塔啫嘛。點解阿 Mills 可以講多好多啦？嗱，其實呢一啲咁樣嘅經歷咧，嗱，大家好想發達啦、發財啦，然後食好嘢啦嚇，咁然後跟住咧就享受生活啦、四仔主義啦，咁呢啲向上發展嘅人嘅過程咧，其實好多心理學家唔係淨係馬斯洛嘅，好多人都講過。咁、但係問題就係咧，譬如喺外國咧，當大家嚇使盡圓滑賺咗一嚿錢之後咧，我哋唔會特別叫咩躺平主義，只不過係大家回復一個平靜的，我哋對於個家庭崗位又有啲即係包容啲。咁譬如你見好多已發展嘅國家咧，其實佢哋都冇話躺唔躺平㗎。總之我係翻五日工，或者甚至乎四日半。你去外國旅行你就明㗎啦。咁然後跟住咧六點鐘唔好搞我，我一定唔加班嘅，翻屋企瞓覺收工。你去歐洲 住過，譬如我最有印象就係瑞士，禮拜日三點鐘條街乜人都冇嘅，咁、大家咪享受家庭生活。我哋唔會覺得嗰啲係低慾望啊，其實佢仲好貴添啲嘢。咁、但係我哋點解會覺得嗰樣嘢好奇怪嗱？當然同而家個社經個關係或者甚至乎政治嗰個考量有關啦。但係其實要再認真地去諗就係咧，有乜嘢原因驅使明明係上升軌嘅呢班？國內的年輕人呢，他竟然突然間會提出了這個躺平主義這件事出來呢，是不是那麼合乎，即是我覺得不是那麼合乎發展的過程、這個才是最有趣的地方、 其實周 Sir 說得對，而且尤其是剛才提起說、日本和內地這個發展是完全兩回事、所以、或者這樣說吧，人家他可能用日本和內地來到比躺平這件事呢，結果是一樣的，即係個結果咧，如果從心理學嚟睇咧，躺平學咧或者躺平主義咧，都係同習得性無助係有關係嘅。即係個結果個意思即係話習得性無助，即係總之簡單啲嚟講啦，總之嗰只狗就做啲乜嘢咧，俾人困咗喺個籠裏邊咧，都俾人電噶啦。咁樣咁既然係咁，我不如就瞓喺度，乜嘢都唔做啦。最後咧，就使我開咗個出口俾佢走咧，佢都唔識走嘅，佢仍然就瞓喺個籠裏邊俾人電。即係呢個就係習得性無助啦，即係其實躺平就係一種咁嘅情況。日本都有呢個咁嘅情況，但係日本基本上係一個下滑，即係佢哋係想努力，但係都冇乜任何嘅機會，係啦，即係但係而家咧，基本上佢哋努力係叫做喺內地咧係有個機會喺度，但係嗰個機會佢獲唔得佢相對應嘅一啲嘅回報啊，係啦，即係呢個咁樣嘅情況。而至於點解會係一路上升嘅時候咧，會有呢個情況咧？其實某程度上係同資本主義咧，去到一個階段咧，如果你當人民或者當工人仍然係工具咧，即係以前咧，我諗啊，梁哥都一定係會學過嘅，一學管理學即係 X Y Theory 咧，即係話總之咧，啲資本家咧就會當啲人咧係工具咁樣使嘅啫。佢係做幾耐就幫我做幾多個鐘，我就俾翻幾多個回報佢，好似開咗個機器咁樣嘅。其實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一定會出現一個叫做兩極化嘅情況出現啦。就叫做 polarization 喺心理學，即係話咧裏邊咧自然就會出現內卷噶啦，即係話喺公司裏邊大家自己去鬥啊各樣嘢嘅情況。咁呢個就會出現。咁一於我哋等間咧翻到嚟嘅時候咧。講下呢一個咁嘅情況，究竟喺一個上升軌嘅經濟裏邊，點解都會出現躺平？究竟同呢啲心理或者社會嘅現象有啲乜嘢嘅關係咧？咁樣，咁我哋一於第一首歌咧，就聽下一首咧，即係完全反躺平學嘅一首歌嚇，即係阿張國榮好耐以前已經咁樣，係完全同祖國阿拉緊嘅啦。咁啊，就係 Stand Up 嚇 ，OK。 你别再说要坐低，坐坐坐会坐足一世。伸出双手放任你，跳跳跳跳掟开一切。摇摆的吉他似兴奋剂 ，You gotta stand up，stand up。快用节拍垫脚底，我要与你跳出天际，身体必须。用力摇，有了节拍胜于一切。摇摆的你不要搭凳仔 ，Stand up。 另外，参加广东或福建计划的长者、境外求学的学生、参与劳工处工作假期的人、政府派驻海外的人员等，亦合资格。医管局宣布，由下星期一，即是今月21日开始，已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不少于14天的医院访客和日间医疗服务病人，在提供有效接种记录之后，可获豁免定期或预先进行病毒检测。医管局指，无论是因恤或者紧急探访或非急症医院的特别探访安排，如果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疫苗，都可获豁免做检测。有关安排亦适用于所有使用日间医疗服务并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病人，包括血液透析中心和老人日间医院等。股市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316点，跌5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7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3，日元110.32，瑞士法郎0.923，加元1.246，人民币6.453，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86，欧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兑美元0.6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1美元，卖出1776.1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父亲节的故事。 我是精灵一点的沈达源，我这个问题少年间唔中都会得到一个重复的答案。到你做了老豆，你就明白。现在做了，我明白。有时担子好重，有时我不太重要，亦都明白为什么母亲节餐饭硬是贵过父亲节。到你做了老豆，你就明白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有个窝心的父亲节。 消费券计划7月4日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日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你是资优吗？ 有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资优生他在个社交情谊的发展上面很多时候是有挑战和障碍的。 你想资优吗？ 原来有一班学生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的，这个过程里面觉得你不欣赏我的才干。 教学有心人，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来雅士图国际幼稚园 K 幼儿园的校监胡善莹，跟大家讲一下资优幼儿教育发展。 阿爷嗰一代，佢哋会话做人最紧要唔好食碗面反碗底。爸爸嘅一代，佢哋好重感情，佢哋认为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而本来咧个人嘅决定嘅时候咧，如果佢唔喺个团队里边咧，其实佢系唔会趋向激烈化。但系因为喺嗰个文化里边咧，佢令到每一个个人喺个团体里边咧做所有嘅决定都会变得系激烈化。例如，好似头先周 Sir 所讲嘅，嗰、那个人咁样都七点钟先放，老细又未走、啊。咁啊，即係雖然我都係一個半個廢柴咁樣嗰只啦，咁跟住我都要遲少少走啊，七點半。跟住梁敬國見到我，哇！呢、這個廢柴都七點半先走， 我就六點半就走噶啦。 咁我八點先走先叫勁啊！即係咁嗰只類似呢個咁嘅情況，其實咧呢、這個就叫內卷啦。內卷嘅產生其實同呢、這個喺一個團隊裏面兩極化係成日都會出現，即係話咧。每一個個人其實都唔想做到咁耐，但係佢都會被逼做咁耐。其實喺香港裏面嘅家長咧，都係有內卷嘅情況嘅，即係佢話都唔想咧去做貴做家長，去逼啲小朋友。但係咧，因為個個都逼嘅情況之下咧，我就會逼，令到咧就亦都係冇乜生產力嘅，即係個情況，而大家都會覺得係 suffer 緊。咁所以有呢個嘅情況，呢、這個情況點樣先至會可以突破咧？頭先阿周 Sir 話。喺一啲發展嘅國家，例如可能歐美，佢點解可以突破到呢一樣嘢呢？係因為佢開始咧發展就係、是、人民嘅可能文化啦，關於佢哋嘅生活嘅質素啦，開始將人咧唔係去物化啦，將生活同工作啦，初頭做咗個隔離啦，依家更加做一個融合添啦，係因為呢個嘅情況咧，令到咧佢嗰個嘅對人嘅機械化咧，冇再激烈進一步落去。但係究竟一啲發展中嘅國家，佢係咪真係可以行到呢一樣咧？尤其是佢係不斷追求叫做發展嘅一個情況，喺人民嘅質素啊或者文化方面咧，究竟佢哋係咪咁中意佢哋會有一個成長嘅咧？呢個係一個問題，因為歐美嘅時候就會係咁樣，所以啲人咧就會得到一個嘅舒緩。系啦，而冇咗呢一種咧叫做躺平嘅情況，其實都一定會經過過呢段嘅階段。其實香港都有，等間我哋可以講一講。 咪呢度都再補充少少啦。我估喺我細個睇一啲嗱，經過可以隨時補充啊。呢、這個年代對佢熟啲，就係嗰啲粵語長片裏面咧嗰啲嚇。低下階層嘅，譬如馮寶寶當年成日做啲角色，即係拉車門啊嗰樣嘢。其實咧，唔好話咩？而家佢哋大陸仲有啲715系統啊嘛，即係直情係點會996添啊？再誇張啲咧，就做嘢做我都自己都記得以前我都打幾份兼職嘅會，但我哋唔會覺得攰嘅原因，唔係因為有個狼文化或者有個狼老闆，係我自己覺得多勞多得，成個過程裏面我係有得着嘅。咁於是乎咧，我喺個如果以前我哋叫貴乏嘅年代嘅時候咧，咁我哋喺個生活水平，我哋講緊物質生活先嚇。咁喺個過程裏面我哋係會揾到多啲嘅錢去改善我或者係我嘅屋企人嘅生活。咁我哋會見到有進步有改善，而我哋係滿足感嘅有一啲，即係個工作滿足感唔單純係在於錢添，仲在於我哋背後能夠養妻活兒啊各樣嘢，而我哋慢慢仲見到我哋自己。越間屋越住越大間，唔大間都好，起碼我哋由上到樓，上到樓再提升。所以喺香港人嗰、那個，我自己即係細個啦，我哋由屋村仔慢慢去到開始有機會住私樓啦。咁其實我哋啲父母輩嗰啲師生阿姑仔啦，喂，翻一份工唔得嘅喎，要翻多兩三份工。而嗰個過程裏面我哋係暗爽嘅，直情明爽添啦，因為開心嘅揾到錢嘅，咁咪就係發展嘅軌跡咯。好啦，慢慢去到我哋呢輩再或者再後少少咧，就是、當我哋揾到唔單純追求錢啦，係錢以外更多嘅價值，於是乎大家就諗緊咩多元出路啊，即、就、係、是、我哋教書佬啊成日講呢啲添啦。咁你會見到譬如而家嘅社會都係噶，有啲年輕人佢哋唔單純為錢去過佢嘅生活。咁佢可能都會努力讀書嘅，但係佢讀完書出嚟咧，佢唔係追求要高薪厚禄啊，或者各樣嘅嘢，佢可能中意搞音樂嗱，而但係個社會嘅文化嘅發展程度咧，係足以讓佢哋有嗰個生存嘅嗱。當然喺香港已經係頭先我哋出邊 off mic 都講啦，其實曾經我哋都係一個文化沙漠，但係慢慢咧，透過譬如70-80年代開始嗰個經濟起飛咧，就帶動埋其他嘅各種唔同嘅文化產業啊各樣嘅嘢。咁我哋呢幾個禮拜唔覺成日都講呢啲故仔，咁於是乎咧加加埋埋咧，大家就有多少少嘅出路，甚至乎連足球壇啊六七十年代都有啲出路噶嘛，好啦， 咁但係香港都曾經出現過咧一啲現象，就是、大家啲年輕人咧嗱，又唔係一帆風順嘅、嗯，因為如果大家仲記得早幾年之前咧，有個字眼就成日會講嘅，就係、是、叫廢青。其實嗰個廢青咧，就係、是、面對於一個喂。雖然話就話我哋講到好美好，即係有唔同嘅一啲階梯啊，唔同嘅一啲多元嘅文化俾你走出有出口啫，但係始終有一個 limit 啊，有一個限定嘅，有一個限制嘅。咁譬如你話搞音樂咁，都唔係啊個個沉醉於音階，佢媽媽都唔讚賞噶嘛，大佬啊。咁於是乎有咗個樽頸之下咧，咁有啲人就喂又達唔到佢哋嗰個理想咧，咁就自不然咧就我如果用而家嘅字就耍廢啦。既然係咁啦，我唔好咁即係唔好咁扯啦。既然係咁，我都做唔到你嗰、那個，咁我就開始有消極嘅一面啦。嗱，呢個就係香港我見到嘅一啲情況。 其實嗰個情況就係我哋講翻，譬如歐美社會又好，香港社會又好啦。喺個發展過程之中咧，開頭發展嘅時候咧，大家都係喺發展線硬道理，梗係朝七晚七努力上進咁樣維持呢個經濟增長啊，跟住不斷改善生活。其實背後有啲嘢我哋冇去明顯去感覺，冇去明顯去指出嚟。你可以睇到就係個社會本身，無論歐洲或者係歐美啦，或者香港咁樣，個社會流動係好頻繁嘅，係好自由散漫嘅，冇一啲指導嘢話你應該做乜，你應該做乜。跟住我集中資源去做啲乜嘢嚇，大家唔好搞咁多嘢。其實就係話佢背後嗰套社會嘅系統或者社會嘅價值咧，其實隱然喺度嘅。譬如鼓勵你勤奮工作啊，鼓勵你要做一個正直嘅人啊，鼓勵你公平交易啊，做事要有口齒啊，生意簽咗約就要做啊，唔好反口覆舌啊。咁樣大家先都可以有一個公平穩定的環境來去發展，那在這套東西到你某個社會再進一步去發展到叫做有個生活水準，叫做是安定了，見到好像說個中產階級壯大了之後，自自然然這些隱藏了的價值觀呢就明顯地會反映了出來了。因为那个时代你的专注力不是只是发展去生产嘛，不是发展去钱嘛，那些东西其实一般我们又有在这里。香港你虽然唐君丽先生说文化飘花果飘零就是飘零了下来香港，其实香港汇聚了中华文化以往在大陆被压制被边缘了那套这样的文化出来，我们平日就不会很明显去讲的，但是到你衣食足之后，你是知荣辱的时候，你就要找那套东西出来了。欧美一样的，你如果美国这样，人成日都说是这个新教文化，新教文化是什么？就是我的工作就是荣耀上主，我工作的成果其实是上主赐予给我的。那他做完之后，他会啊，我感受我成功了，我会回归回社会，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我自己厉害，是上主赐给我，我成功地达到之后，那这些东西不应该我独享的。那他不是社会不是可以在原本已经有在你深藏在心底里面一套价值观，到即当的时候就爆发出来呢？那所以我哋嗰個發展軌跡近似歐美嗰種情況，當然啦，歐美去發展到某個程度，亦都有嬉皮士嘅出現啦。嬉皮士嘅出現，亦都係因為對個社會嘅現象，係非常不滿。亦都某段時間，嬉皮士因為60年代嗰時候，如果美國嚟講係打越戰，大家係一個好反戰嘅氣氛，那個戰爭亦都係糊里糊塗咁樣，美國人就走咗去打。當然啦，佢主要目的就係要圍堵啦、反共呢樣嘢啦。咁但係一般嘅社會個價值觀就唔係喺嗰套嗰度噶嘛。咁所以你話係點解突然間出現呢？有個躺平喺度呢，其實亦都係牽涉到個社會個環境底下，喺經濟發展到某個程度，社會其實發展個空間有個樽頸，頭先阿周Sir講樽頸嘅程度，你點樣突破呢個樽頸咧？咁就要慢慢再睇下啦。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地方咧，其實佢都經過呢一個咁嘅階段嘅，只要佢行呢、這個資本主義嘅話。當然啦，即係內地嘅急速嘅發展，所以佢會急速嚟到 有呢一個咁樣嘅關口。其實如果以翻頭先阿周 Sir 所講嗰個人生的意義嗰個佢講緊 Maslow 即係馬斯洛嗰個咧，咁咪即係其實其他地方佢可以突破到去到 self-esteem， 即係自尊心，同埋再高啲嘅就叫 self-actualization， 即係叫自我實現。但係咧，一啲發展中國家佢好可能咧仍然停留喺咧係。即係守口啊、安全感啊、揾食啊咁嗰只啊，不過的而且確咧，香港都可能話唔定啊，翻翻嚟㗎，即係嗰個情況係會係咁樣。但係起碼咧就係呢個嘅情況啊，究竟可唔可以突破到？而香港嗰段時間突破到，好似頭先阿周 Sir 所講嘅，廢青嗰段時間其實係一個躺平主義嘅情況，只係我哋冇用咁樣用，我哋用咗廢青呢件事。其實之後嘅一啲發展就係例如佢可以做 slash 啦。佢可以 work-life balance 啦，即係話生活同埋工作做一個平衡啦，甚至乎一個共融啦。跟住佢可以發展其他自己嘅興趣啦。我哋應該根據自己興趣啦。就算學校都講緊多元智能啦，係咪？唔係淨係話讀書，跟住揾工。呢個係我哋以前真係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嘅諗法嚟噶嘛。佢哋就可以突破到，所以佢可以從叫做躺平主義咧，又或者我哋去咗叫一個咧，就的而且確係挑起呢個躺平學嘅呢一篇文章，叫做躺平是正義。其實佢裏面所講嘅情況咧，我覺得恰恰咧就係講緊香港嘅情況，就唔係講緊內地嘅情況。我認為內地嘅躺平主義咧係負面嘅，係啦，即係佢冇佢個篇文講到咧，就係話當中背後有個。叫做反抗或者不合作嘅意義，我覺得喺內地係冇嘅，係啦，因為喺內地嗰個情況咧，佢哋嘅文化又好或者咩，其實佢哋都仍然係一個咧，就係真係 Maslow 即係馬斯洛嘅下低個三層，即係我要為咗我胃口奔馳，我要生活係更加要好啲咁嗰只，以呢一樣嘢佢達唔到啊，咁所以佢真係做咗一個嘅躺平出嚟，而且喺度內地嘅文化咧，佢哋。唔係太習慣有一個叫做不合作嘅情況咯，佢哋係叫做只不過我懶得理，咁所以的而且確咧，我覺得係例如官媒都唔使太擔心嘅，即係因為咧，我覺得喺內地咧，躺平主義係唔持久嘅，係啦，但係反而咧喺香港咧，佢話唔定會有唔同嘅一個，或者喺歐美地方有唔同嘅演繹出嚟。 嗱，我想補充少少啊，因為呢樣嘢咧，國內點解會變得比較，我形容個字叫消極啦，呢種係一種消極嘅情況，係咪抵抗我唔去評論，但係肯定係消極。原因係因為成個過程裏面咧係一種內在動機。嗱，我哋人嘅發展係講緊內在動機定外在動機。如果我哋講緊揾錢，純粹係一種咧，我哋希望可以 fulfill 到，即係滿足到自己或者社會的期望。簡單嚟講，買到餸食啦。咁呢個好明顯係唔係單純嘅一個內在動機嚟嘅，有好多外在嘅力，甚至乎你啲姨媽姑爹走去蹦巴你，嗰啲都係外在動機。好啦，而但係我諗香港或者一啲發達地區、歐美國家，甚至乎日本，成日攞嚟比較嘅日本。我想講一個例子，就係譬如宅文化、otaku 呢啲，其實你諗下，因為佢喺個過程裏面咧，佢對於譬如可能有某啲動漫啊嗰樣嘢咧，其實佢係唔想做嘢，佢迷戀嘅，但係佢都可以生成一種文化。嗱，呢個我唔係想美化或者歌頌佢哋，但係就係當佢哋面對生活上嘅瓶頸嘅時候咧，連呢一種咁嘅過程，我哋都會諗到，因為成個過程係自發嘅、有機嘅、由下而上嘅一個動作。外國講好多嗰啲咩 generation X Y Z 嗰啲咧，其實你睇 Google 就知噶啦，佢哋係唔自動自覺自己去翻工翻通頂都冇所謂嘅。嗱，咁呢個就唔會有人逼你啊嘛。咁呢個咪就係嗰個即係分別之處咯。 所以喺內地嘅躺平嘅發展同埋喺其他地方咧，可能會有唔同。而躺平都係話唔定真係可能有個希望。啱啱聽咗呢首歌咧，就係、是、阿周 Sir 揀嘅陳海榮嘅《I Wish》。幸福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公布5000元消费券详情，合资格人士可以在7月4日至8月14日透过电子或书面表格登记，最快8月1日起收取首期金额。用八达通登记的市民会分3期领取消费券金额，用其余3款指定储值支付工具，包括支付宝香港、Tap and Go 拍住相以及 WeChat PHK， 就分2期领取。当局话，消费券只适用于本地的实体和网上消费，亦可以用于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但不可以兑换现金，不可以缴付政府费用或者捐款。合资格人士要年满18岁，是香港永久居民或者新来港人士，过去2年内经常在香港居住。另外，参加广东或福建计划的长者、境外求学的学生、参与劳工处工作假期的人、政府派驻海外的人员等，亦都合资格。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的3名一传媒及苹果日报高层晚上获准保释。一传媒集团营运总裁周达权、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和苹果日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被扣查近40小时后，晚上分别获准保释外出，离开警署。至于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和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则被警方国安处落案起诉，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9条，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听朝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陈佩敏晚上离开将军澳警署的时候表示，对于有2名同事被当局以国安法起诉感到很难过，希望他们可以尽早获准保释外出。他说知道同事本住专业，谨守岗位，继续采访和报道新闻，为他们自豪。对苹果日报今日如常出版，他说很感动，希望尽量做。截至晚上8点，过去一日有50200人接种了新冠疫苗，以及26600人预约了接种的时间。截至星期五凌晨，过去24小时共有13宗送院个案，他们因为接种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情况稳定，其中9人已经出院，3人留院观察，1人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接种计划开展以来，政府已为参与计划的人士接种共约313万剂疫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409点，跌4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9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3，日元110.23，瑞士法郎0.922，加元1.247，人民币6.454，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76.2美元，卖出价是1776.9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2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个资深传媒人7年前毅然放弃他多年传媒的工作，去了一个专为罕见病儿童筹款的组织，还亲力亲为关注罕见病友的需要。下星期我们请来互联网总经理梁剑雄 Rochelle 分享他的故事。

但是呢因为那个的发展即是在文化其他的方面又或者我们用心理学来讲的话就是在个自尊心或者自我实现那里的发展得多令到可以躺平有所突破亦都即是呢某程度上就好像内地那篇文章躺平是正义的那个方向的发展因为它里面的文章是说呢躺平并非一个绝对消极的其实它是有一个正面的意义的而且它是正义的因为呢就是它是想呢令到个社会有所改变包括呢亦都我们可以在躺平的时候用躺平所得到落来的时间啦或者悭返出来的资源啦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或者是它里面的篇文更加是说报国的即是说去做一些有利国家有利社会的一些的事情当然亦都是有利自己的事情啦。咁我反而咧，即呢个方向咧，我自己嘅感觉咧，或者睇翻内地好多嘅文章咧，其实都唔系去到呢一个嘅方向嘅。我觉得佢系想带风向去呢个方向，但系其实系未到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大家都唔系咁谂嘅。但系相反，如果你睇翻香港嘅情况咧，我觉得系向紧躺平是正义呢一个咁样嘅方向发展嘅。即系话咧，而家大家都基本上系话。讲紧嘅无论系话生活工作嘅平衡啊，定系一个融合啊，基本上都系想话用翻自己嘅时间，可能喺家庭上边啊，或者系更加做一啲可能系有利社会公益，甚至乎系自己有兴趣嘅事项噶。我谂大家都会见到啦，即系有啲放工之后去上个主食班啊，或者瑜伽班啊，仲兴奋过翻工嘅，即系嗰个情况，我谂系比比皆是啦。咁其实呢个呢我觉得就係喺香港嘅发展嘅情况。所以反而躺平係会有一个变奏出嚟嘅。因为喺发展中嘅国家里面躺平可能係一个被逼出嚟嘅产物。但係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躺平如果变为一个选择嘅话就好似梁建国一开头讲嘅话其实唔係一件坏事喎好似。 我補充少少先啦。我哋講咗頭兩節咧，其實咧，我哋以前都有略略提及過有啲字眼嘅，例如異化啊，呢個係我自己開過嘅一個題目。其實一種勞動異化啫，講到尾係咁啊，或者叫剝削啦嚇。我哋呢啲左翼人士啊，最中意講呢啲字眼。喺日本嘅巨象嘅呈現出嚟就係過勞死啦，即係做到直情係唔識停嘅。不停係做，唔瞓覺、唔休息嘅、唔食嘢嘅咁樣呢啲情況。咁但係咧，其實我諗香港頭先阿 Mills 開咗個好好嘅一個，我哋未必講到國內好多啦，因為國內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可能佢哋亦都冇一啲，譬如可能唔係話冇，但係佢哋冇嗰個咁強嘅背景，例如宗教。宗教可以令到一啲人咧，我唔一定要跟住你條鬼走㗎，我真係做傳道人。咁你即係。你吹我唔漲啦，直接啲講係咪先？嗱，但係香港咧，其實都嗱原本咧都有一啲，我用原本呢個字啊，大家深思一下，就原本都其實咧由廢青嗰個概念咧，其實慢慢走出嚟咧係有一啲路徑嘅，例如我舉兩個，我唔知叫職業定唔職業啦，一個叫做 YouTuber， 另外一個咧可能係。另外一個就最近，我爭啲講嗰套戲名添，咪好多人即係嗰啲狂舞嗰啲咧，即係其實有好多好多，譬如佢 busking 啊，做自己喜愛，我哋頭先都輕輕講咗呢個情況。而呢個本來咧，我哋自己做嗰啲咩生涯規劃啊，勁覺又秒我噶啦，嗰啲老師嘅時候咧，我以前成日都問緊一啲官員，或者問緊一啲即係好我叫正經八百嘅朋友咧，所謂傳統的職業裏邊係冇呢個 category 噶嘛，冇呢啲事噶嘛，但係由於有科技嘅發展咧，嗱，我要舉一啲人名啦，譬如陳雷咁，而家係一個好出名嘅歌手啦，而家越嚟越多人認識佢啦。其實佢好長時間咧，曾經都係一個 busker 嚟嘅，即係喺條街度做一啲 街頭表演， 係啦，做街頭表演。你唔好用嗰啲咩賣唱啊，你唔好個諗法就有個蚊銀掟落去嗰種狀態，可能係有一啲商業嘅贊助，甚至乎有啲商場特登揾佢哋去做呢啲咁樣嘅。即係活動咁而俾一啲錢佢嗱，當然嗰嚿錢係咪好大嚿錢我唔知，但係問題就係咧呢一啲咁樣嘅朋友，你見而家好多嘅 年輕人咧，其實佢哋透過頭先亦都阿 Mills 亦都講過啲字啊，譬如即係 snatch 啦，即係我可能係同一時間我打一份普通嘅便利店工作，咁我夠糊口嘅，可能夠交租嘅，但係我另外一段時間就走去苦練呢個音樂，或者我練呢個 beatbox 咁樣，咁呢個已經係其中一種可能嘅出路，而係因為科技。因為有一種我叫自由散漫啲嘅氛圍，於是乎就可以做到呢一啲咁樣嘅另類嘅情況，而於是乎我哋就唔一定要選擇躺平，甚至乎有人會揀躺平作為一種佢嘅生活模式或者形態，例如放空。頭先阿 Jace 嗰只歌嚇，裏邊嗰有啲字眼咧係好符合而家年輕人嘅情況，就係、是、我放空咯，我可能我。working holiday 咯，我做一啲我想做嘅嘢，我唔一定要喺个物欲上面去追求一个好即系强嘅一种情况。咁呢一个系一种生活嘅选择，而香港系我直接啲讲系可以俾你有呢个选择。咁我补充一句，国内就国内有冇呢个选择嘅空间咧？我估 at least 喺福利上面咧，系应该未必做得到嘅。咁呢个我觉得就系其中嗱，譬如香港嗱，我唔系话呢样嘢系好定系唔好，但呢一种生活嘅形态或者一种选择，其实系原本啊吓，原本系可以发展嘅一种方向。譬如 YouTuber 或者开网台或者做其他好多唔同嘅，譬如可能佢做一个艺文青咁都得噶。咁但系問題係，我唔知而家嚟緊嗱，呢個我有少少猶豫嘅。我答，所以我話原本應該係出路，而家係唔係都仲得咧？嗱，呢個我就真係唔敢答啦。 即係我哋我喺第二節定第一節都提過啦。你喺呢個躺平呢個咁嘅概念，或者呢種生活形態模式入邊咧，其實背後嗰套思想咧，係以往可能係埋藏咗喺個社會嘅層面入邊，冇乜人係好深思咁嚟去感受或者將佢提翻出嚟。咁突然間有一日就係話個社會個環境，你可以話係壓迫到某啲人，佢已經唔想去再跟隨翻我哋一般嘅文化嘅模式。是做人要勤奋向上啊，争取改善生活啊，咁啊，而去过自己觉得适合嘅生活。咁你将佢提升一下咧，其实，我个脑中啊闪过咗一个，公元前三世纪嘅希腊一个，这个哲学嘅一个流派叫 Stoic 啊，我唔知道中文应该点译啊。Stoic 嗰、那个简单嚟讲就系无可无不可， 嗯。 我哋人咧唔應該有咁多物欲嘅，佢又 virtue is the only good in life， 即係嗰種 virtue 應該點譯啊？中文 虛擬， 唔係虛擬嗰種，即係種virtue 嗰個 virtue。 啊，道德 啊，道德咧，我哋唔應該有物欲，唔應該受外間嘅影響，咁樣我哋先至可以。 我哋應該走一個德行嘅路線， 係類似咁樣啦。佢有一樣嘢，佢話英文嚟講咧就係 don't get what you want， but want what you get， 即係唔係你唔係去爭取越嚟越多嘅嘢嘅，而係話我已經有嘅嘢，我喺現有嘅嘢嘅東西入邊點樣去產生到一種我覺得係好嘅生活咧咁樣。亦都係牽涉到我就諗就話躺平，所以話就係話其實源遠流長啦，魏晉南北朝嘅竹林七賢就係呢個躺平族嘅經典嘅人類，佢哋每一個其實都有唔錯嘅文學或者係藝術修養，譬如契係咪契康啊？佢個廣陵山咯，嗰個琴佢彈啊，佢唔知得罪咗邊個權貴，後屘又殺咗佢。咁佢俾四殺之前就彈一彈嗰首《廣陵散》，佢話自此之後都冇人識彈嘅咁樣。跟住呢個劉伶啦，酒仙劉伶啦，咁啊叫佢條僆孭住個鋤頭，就話你跟住我啦，嗱我周圍飲酒飲到邊時瓜老襯咧，你就掘個窿埋咗我算數啦咁樣。你話佢哋係咪廢青咧？咁喺當權派之中，梗係覺得佢係廢青啦、廢老啦，或者廢宗啦。但是他在文学修养上 又唔错、哦。其实连孔融都是竹林七贤之一嚟嘅、嗯，大家唔好净系读孔融养你，以为佢一个。 我谂住佢净系食你 啊！你唔系要净系食你，或者勤奋向上嘅学生、哦，到后屘佢成为竹林七贤咯、哦。喺历史上觉得佢系一个过着糜烂嘅生活、放撇嘅人、哦。 唔系嗱，呢度咧又要补充，大家一定识嘅周星驰一个经典嘅段落咧，就系、是、烧鸡翼，我自细中意食嗰段啦、 嗯。 其实就系佢俾人逼佢出山，要走去做一啲佢唔想做嘢嘅嘢嘅时候，或者参与一啲政治嘅时候咧，咁佢咪扮病咯。嗱，而家嘅人就叫射波啦，各种嘅唔同讲法啦。嗱，呢一种咁样嘅，我谂心理学上面都有好多啦，譬如一种逃避主义嚟嘅，可以、嗯、你可以话系。但系呢种逃避主义咧，嗱，我就唔用负面角度。因为其实咧，如果我哋嘅选择系一个自由嘅选择，嗱呢个系最重要嘅一个，我哋即系我希望今晚大家明白，要我哋去批评或者去攻击某一个谂法或者思想咧，一定要建基于一啲现实嘅情况。而如果我哋去睇躺平主义，嗱当然我哋都离身啲嘅，我哋始终都，但系当我哋去评价呢班人嘅时候咧，我哋要谂清楚佢究竟系咪出于一种自由嘅选择。如果佢系一种自由嘅选择，而佢里边甚至乎可以系得道高僧都唔定噶，因为一个过程里边，我喺嗱，如果我哋大家谂翻释迦牟尼啊，佛教都系佢都喺度吓冥想咁谂到好多嘢出嚟噶嘛。事实上嗱，但系当然啦，我谂我哋未必一定要讲紧有啲咩大志啊，唔系好似嗰啲吓香港某男歌手咁样咩一事无成嗰啲，我哋唔系讲紧嗰个古仔啦，系咪先？但系我谂我哋第一件事唔系谂佢嗰样嘢系咪有冇成功啊，或者嗰样嘢，系我哋调翻转谂就系佢究竟好似用我上一次讲过，系一种内在动机，系一种喺个自由嘅选择之下自己做嘅一个对自己有利嘅一种选择。如果系咁嘅话咧，嗱当然如果佢能够对个社会有利咧。更加有 credit 啦，即係更加係好啦。但係如果喺一個大環境裏邊，佢選擇一個對自己有利，亦都唔傷人嘅方法，其實某程度上唔係壞事嚟噶嘛。 我覺得直情係一件好事添啦，因為其實咧呢個世代或者以前嘅世代咧，其實一路吹噓緊係成功學啊嘛。你睇翻所有嘅書咧，係講緊話即係十萬個當中有一個突然間出咗嚟出人頭地啦，跟住咧佢就會出本書，跟住喺度吹佢以前有幾咁辛苦，有幾咁奮發上進，跟住最後咧就成功啦，即係跟住令到大家咧都覺得我都可以咁做嘅噃，咁嗰只 有獅子山下精神係嘛？ 係啊，即係基本上係咁啦。好老實講咧，就算而家係被躺平嘅馬雲咧，即係佢以前都係。备受吹捧嘅其中一员就系 佢被躺平啫， 系啊，佢就被躺平咯。佢就即系佢就系成功学嘅其中一个典范嚟噶嘛，即系喺内地。其实不嬲都系讲紧成功学嘅，即系喺商界啊或者其他翻工啊工作上边咧都会系咁样。反而而家躺平学出嚟咧，我自己觉得系一个很好嘅平衡嚟嘅。俾人哋知道咧，即系其实成功系。追求成功或者所谓在金钱上或者物欲上是其中的一条出路，而这条出路呢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它是一个选择，但是我们可以有其他选择的，而当中又不是被迫地去选择这个呢，其实是可以躺平学，因为躺平学其实是你想回减低个欲望其实不是一件坏事，你其实佛系的一个的情况，如果大家会看的情况，因为的而且确你是肯卸下放下啲嘢嘅时候咧，你是唔会有咁多嘅可能会失望啊或者其他。当然我话呢个系如果自己选择，好似头先阿周 Sir 咁讲，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人生其中一个嘅出路嚟添。 你牵涉到另一样嘢，头先阿 Mills 都提过嘅，你就话喺躺平学方面咧，其实佢系要有。正面啲嘅思想就係話，我多啲空餘時間去發展其他嘢。其實呢個羅素喺佢其中一本文集入邊嗰個名叫《In Place of Idleness》啦，懶散眾啦，入邊其實都提到差唔多咁樣嘅概念嘅，就係話我哋如果將工作分配得好啲，每個人嘅時間都係真係做八小時嘅啫，你唔好九九六咁，唔好玩啦，大佬。朝九晚五，個個都係咁樣嘅時候。如果有多嘅嘢，咪请多啲人做咯。请多啲人做，咁自然个社会咪多啲 人可以有一个工作啊，或者有一个有种某种嘅劳动，令到佢觉得自己人生有个意义咯。咁大家都系翻八个钟头嘅时候，我剩低嘅时间，我咪可以做一啲我自己喜欢嘅事情咯。咁无论系到社会嘅发展又好，或者对进一步去有思考空间，令到啲人可以无论系人生啦、家庭啦，或者其他方面都有进一步嘅发展。其实对社会整体是一个好事来的，并不是说你懒懒散散这样呢就是不好的事，而勤勤恳恳好像是工蚁这样呢就是一件好事。工蚁反而是令人讨厌的 一回事来的，对我来说我最憎人磨烂只的。我见嗰啲到八九点都唔走嗰啲人咧，我就踢佢走啊，同埋最唔中意 玩紧手机嘅啫，嗰啲人 系啊， 唔系，但系我谂时间关系咧，我最后都建议大家可以尝试睇一套电影咧，作为一种延伸嘅阅读啊。两年前有套喺 Netflix 嘅纪录片咧，叫《美国工厂》，引起好大嘅即系争议啦。里边好多人就误解咗咧，佢系讲紧中美角力，但系其实最重要系临尾嗰一个部分，佢讲嘅一个自动化生产嘅。亦都好強調全球化，大家要揾食啊！總體大家揾著數啦。喺個過程裏面咧，工人係將會最後係 suffer 嘅。咁呢視乎咧，我哋嚟緊將要面對一樣嘢，但聽眾都要留意嘅，就係、是、咧你係高學歷啦，或者有某一種，仲要係踩啱嗰條線喎。高學歷或者係高技術嘅人咧，佢會揾到好多錢。咁但系问题，低技术或者低学历，或者佢唔系低嘅，纯粹系佢踩唔啱嗰个潮流啫，佢就会被跌咗落去咧。如果用日本嗰啲讲法，就 M 型社会啦，就跌咗落去一个咧系相当凄惨嘅情况。所以我哋唔系净系讲紧咧嗰个躺，我哋头先点解我讲自由嗰个问题咧，就系唔一定系我哋一定拥有嘅自由去选择。所以头先我讲到好似科技好好啊，啲年轻人可以有选择，但系科技同一时间亦都系令到好多未来我哋好多人咧都有机会受苦嘅。 系啦，最后咧有一句嘅总结咧，我睇过一篇文章咧，佢讲话咧封锁过之处，一切都得躺平。那個寓意就是究竟這個風是什麼風呢，即是它不是說經濟，不是說其他，只要這個風一到呢，其實它就會令到所有其他東西都會躺平。那這件事呢值得大家去想一想。那我們最後一首歌呢就送上，不過之前呢那講下我們星期日老店的主題，就是自由和人權，跟這個都有一點相連的。那我們有馬鼎盛、馬恩慈和萬玉麟的。咁啊，我哋最后一首歌咧就系、是、Pet Shop Boy 吓、啊，梁敬国讲咗一首即系、就是、一个经典 band 嘅一首经典歌《It's a Sin》。